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8集《幻清三》。沈老夫人气得快要发狂，如今桀骜的沈庙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刺儿，动也动不得，让人心中憋气憋得生疼。沈老夫人恨大房，却也忌惮沈性，是以这么多年来，虽然心中恼怒，却也只能端着不与沈庙亲近，做出一副虽然严肃却公正的祖母做派。他不能打沈庙，因为这样会被沈性发现，最多斥责几句，是以他一直冷眼瞧着任婉云和陈若秋将沈庙往废了养。捧杀这回事，虽说说得多，可真正被人发现可是很少的。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一天被养废的沈庙突然机灵了起来，不仅机灵，性情还变得油盐不入。他怒道： 你还有没有个尊卑礼法？ 沈庙觉得无趣，沈老夫人这耐心和定力扔在后宫中定然活不过两日。他前身见过太多厉害的女人，沈老夫人这般眼皮子浅又不知天高地厚的，他还真不想放在眼里。 我再问你。 沈老夫人还记得今日的目的，看着沈庙阴沉沉地问道： 这门亲事你意欲何为？ 我不同意。 好好好， 一连说了三个好字，福儿和喜儿连忙上前扶着沈老夫人的心口，免得她一时气晕了过去。沈老夫人怒极反笑： 既然如此，看来你并非真心悔过。从今日起，你便从你的院子搬出去，住到沈家祠堂，日日念经，看将你的桀骜性子磨不磨得下来。 住到祠堂，每日面对的可都是祖先的灵位，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怕是会因此吓破了胆。况且祠堂地处阴寒，待上一些日子说不定会生了疾病。沈老夫人也是气急之下的话语，说完后目光中闪过一丝得意，看着沈庙，大约是在等待沈庙求饶。可是沈庙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只是开口道： 是，孙女这就回去收拾东西，即刻赶过去。 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只把沈老夫人噎得差点背过气去。而沈庙说完这句话，便果真同沈老夫人道了个安，直接离开了。 真孽女，目无王法。 沈老夫人气急，因着出身低贱，又说不出什么文绉绉的词，词穷之下竟然骂了一声： 小贱人，不愧是流着那个老贱人的血。 他说的老贱人自然就是沈姓的亲娘，沈庙的亲祖母了。任婉云抬起头，阴恻恻地看向门外，那里早已没有了沈庙的背影。 你不是说他一定会同意此事吗？ 沈老夫人将矛头对准了任婉云。 他的样子哪里是同意了？接下来又该怎么办？ 莫说沈老夫人不解，任婉云的心中也很奇怪。魏谦那样的条件，就算是沈清或许都难以不动摇，沈庙居然会一口回绝，连思量都没有思量。他沉吟道： 便是他如今还心系定王，表面装作不在乎，实则并未死心，否则这样的人家他不会一口就拒绝。 甚至连女儿家听到自己亲事的娇羞也没有。 那眼下怎么办？ 沈老夫人没好气地说道： 他这边不松口，如何给沈信写信？ 原本两人的计划中，只要哄好了沈庙，让沈庙给沈信的信中透露出自己有了心上人的意思，之后在沈信回京之前办好亲事，狸猫换太子，两方亲事的新娘换个位置， 之后再将所有的事物全都扔到沈庙一人身上。女人一旦嫁了人，脾性就全没了。沈庙心中害怕，便不会胡乱声张。沈信更不会知道沈庙和沈清换了亲事，以为沈庙爱慕的便是皇家少爷。黄德兴号南风，这事儿除了和皇家走得近的人，没有人知道。在外头看来，黄德兴还是一个不错的良人。可如今，沈庙自个儿就显出了对魏家亲事不满，更勿用提给沈信写信了。沈庙自己不同意，后面有许多的计划便都完不成，平白多了许多麻烦。 既然软的不吃，就硬来。 沈婉云恶狠狠道， 娘不是将他关进了祠堂吗？那外头的事情随我们怎么说便是。总之要尽快将这门亲事定下来，尽快成亲，换了亲儿去。 否则即便新婚之夜能够哄过去，沈清的肚子也是哄不过去的。趁着现在沈清什么都看不出来，赶紧完事儿。沈老夫人看了一眼任婉云，并未说话。虽然她也很想大方倒霉，可若是真的硬来，一旦被沈信发现牵扯到了她，她也会吃不了兜着走。任婉云一看便知道沈老夫人心中所想的是什么，她咬牙道， 娘放心，事后我自有安排，总归不会查到娘的头上。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沈老夫人便也不端着了。她道， 唉，那便照你说的做吧。 百花楼上，丝竹缭绕，高台凉亭，俊美少年一袭紫衣随意铺泻，仿佛九天之上的淡淡光薄。他睫毛生得极长，把一双桃花眼极美，偏偏看人的时候却透着若有若无的冷漠和残酷。一声轻咳打破了庭中的沉寂，华服公子将折扇横于胸前，做了一个讨饶的手势。 对不住，来迟了。你也会迟，真新鲜。 紫衣少年瞥了他一眼。苏明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这个好友最讨厌的便是不守时，也亏得他与自己交情匪浅，若是别人，只怕谢锦行早就拂袖而去，哪里会等上一炷香。 哦，实在是今日未亲一反常态。 苏明峰苦笑道， 中书侍郎家的少爷你也是认识的。唉，他也挺可怜，本已有了心仪的姑娘，偏偏家中却为了他提了另一位小姐的亲事，对方连他的庚帖都收了，只怕这亲事也快尘埃落定。魏谦心头不爽利，便拉了我喝酒。不过 他指了指自己， 我如今重病在身，喝不得酒，只得劝了半个时辰。 无聊。 谢锦行冷着脸道，显然苏明峰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来做这么一个无聊的事，从而吃了许久，令他心中非常不悦。苏明峰心中无奈，谢锦行这个人看上去玩世不恭，总是挂着一抹笑容，实则内心是非常记仇的，又特别挑剔，这几日也不知道是哪里不顺利，神情也是这么淡淡的。只要谢锦行这么平静地看人，苏明峰就觉得浑身发毛。 其实魏谦也是够倒霉的，家里为他挑的妻子是什么人不好，偏偏是个草包。之前追在定王后头，名其人尽皆知，魏谦娶她自然是无奈了。 他连忙寻了个话头，希望能够引起谢锦行的兴趣。 你应该知道她是谁了吧？沈信的嫡女沈妙。能嫁给魏谦应该算是走大运了。 你说。 谢锦行却是突然开口，缓缓反问， 沈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